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41集。又有两个番子扑过来，一左一右抱住他的双腿，同时有人在背后踹了他一脚。夏侯恋扑倒在地，可他仍然用力挣扎，扒着地往前爬。黑压压的幡子涌进天井，纷纷压在夏侯恋身上。有人摁住他的脑袋，另几个幡子用膝盖压住他的腿和手，腰和背都被死死压住。夏侯恋咬着牙，余光里沈觉的背影越来越远，而那闪着寒芒的挖眼尖刀越来越近。成了残废还不如死了。 沈娟，你别走，我认得夏侯恋，我带你去找他。 夏侯恋大喊。沈觉顿住脚步，侧过身冷冷道， 撒谎，舌头也拔了扔掉。 夏侯恋急了，豁出去道， 我他娘的就是夏侯恋，我就是，你不要杀我吗？你杀了我啊，沈觉！ 沈觉没理他，继续走。幡子举起刀，刀光映在夏侯恋的眼睛上，森然如霜，心里有一根弦在绷紧。他的眸子里映着那刀刃越来越明晰。夏侯恋大吼： 横波，台州的横波刀，是我落在那儿的。 沈觉终于停住了。转过身冷冰冰地看着他。司徒锦在旁边出声道， 此人满口谎言，不可轻信。 摁着夏侯恋的脑袋，夏侯恋的脸颊贴在地砖上，冰冰凉凉。他喘着粗气道， 横波刀真是我落在那儿的。上！ 夏侯恋还没说完，沈觉把他从地上拎起来按在墙上，两个人面对面，相隔不过咫尺。沈觉冷着脸，眼中有沉沉的阴郁。他掐着夏侯恋的脖子，手很凉，冰得不像话。夏侯恋觉得仿佛有霜花从咽喉处蔓延，全身都要被冻住似的。沈觉阴森地开口，每一个字都掺着冰碴子。 七叶茄兰杂家并非一无所知，夏侯恋身中七月半焉能活下来？你给杂家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倘若你有半句虚言，杂家就让你和苏瑜一样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知道多少？ 这还怎么说？沈觉已认定他死了。他再说自己是夏侯恋，岂不是找死？夏侯恋瞪着他，他的目光寒凉，像一头极尽孤冷的雪。冷静，冷静。夏侯恋定了定神，迅速做了思量。不是夏侯恋，尚且要被挖眼睛；是夏侯恋，梳洗掏腹，岂不是在劫难逃？事到如今，只能继续撒谎了。他喘了口气道， 我是夏侯恋的至交故友，夏侯恋做的人命买卖有一大半是和我一起搭伙干的，这易容变声的伎俩也是他教给我的，茄兰的事儿，他的事儿，我该知道的都知道。 证据？ 沈觉冷冷道。夏侯恋迟疑了一会儿，低声道， 不知庆铁可还在长班手里？ 沈觉仿佛被镇住，许久没动弹。夏侯恋也不敢动，靠墙坐着，慢慢的脖子上冰冷的手松了劲儿。沈觉站起来背过身，廊边种了一坛芭蕉，翠绿的叶子被雨打得蔫蔫的，在风里簌簌发着抖。沈觉沉默着看了会儿，道， 你们都退下。 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屋顶大的小院里就只剩下夏侯恋和沈觉两个人。刚下过雨，夜风萧瑟又潮湿，夏侯恋觉得有点冷。沈觉负着手站着，一直没说话，檐瓦上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来，滴滴答答，越来越迟，越来越慢。 你很像他，不只是眼睛。 沈觉忽然说， 夏侯恋就像是瘟疫，谁沾上他都免不了被传染。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。 夏侯恋揉着喉咙没说话，又过了会儿，沈觉才问道， 他是怎么死的？ 夏侯恋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道， 他和主持决一死战，身中数创，失血过多而死。 你给他收尸了吗？ 没有。 你是他的知交好友，怎么不给他收尸？ 沈觉话里带了怒火。夏侯恋揉喉咙的动作一顿，慢慢道， 做人命买卖，脑袋悬在裤腰带上，骨横硕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他自己都不在乎。 他皱了皱眉， 收了尸又如何？你要挖他的坟吗？ 沈觉没回答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， 他怎么跟你说的我？ 他的声音哑了很多，夏侯恋差点没听清。夏侯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些，追杀这么多年，知道对方死了，反倒要叙叙旧情吗？夏侯恋装出回忆的语气道， 没说什么，说过你是他的故友罢了。你是公家犯的，他是以武犯禁的乱党，你逮他是天经地义，不仅能邀功请赏，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。 他低头笑了笑， 他都明白的。 沈觉惨淡地笑了声，仿佛是嘲讽，又仿佛是凄凉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和夏侯恋会带着这样深重又可笑的误会阴阳两隔。那个笨蛋简直蠢到家，竟然到死都以为他要杀他。无名的悲哀从心底涌上来，沈觉用力闭了闭眼，继而睁开，咬着牙说， 你说的不错，我是要寻他的坟，无论在哪里我都要找到。他就是被虫啃光了，只剩下骨头渣子，我也要把他从地底下给挖出来。 夏侯恋垂着眼帘看自己粗糙的手掌，笑笑道， 要不然你把我杀了吧，我长得像他，杀了我就当解气了。 他顿了顿继续道， 我这条命是捡来的偷来的，死了也不要紧，只不过可否劳烦长班把恒波和我葬在一处。恒波是在你那儿吧？夏侯恋临死前把恒波托付给我，我不想让恒波流落在外。 他把恒波托付给你？ 沈觉扭头看他，夏侯恋点点头。 一年前我在台州打倭寇，没注意让人给砍飞了，后来在集市上瞧见，却被你们东厂的人买走了，该是送到您这儿来了吧。 沈觉觉得气闷，夏侯恋最信赖的人就是此人吗？连横波都能倾心相负。沈觉又气又难过，恨不得立刻杀了身后这个蔫头大脑的阿杂玩意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